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36章。 畜生不如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子出现在了教堂门外，此人正是陆正和，他驾驭着幽文暴狼，一进来就看到了明聪相当不堪的一幕，顿时怒喝了一声。幽文暴狼快步地冲了上去，一爪子就把有些疯狂的明聪给摁住了。明聪被制服，但他的丑态彻底地暴露在众人的面前了，大家更是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教堂内，好半天没人说话，白婷婷披上了外套，脸上依旧带着几分怒意。太过分了，这个明聪真是太过分了，为什么这种人会出现在帝都学府的精英学员行列呢？回去之后，白婷婷一定不会放过他。 明聪，你他妈疯了吗？ 陆正和一巴掌打在了明聪的脸上，明聪整个人都清醒了，他恍然回过神，一下子撞上了众人怪异的目光。他再看了一眼脸颊通红、衣裳有些褴褛的白婷婷，明聪顿时脸色发白。天哪，刚才那些不是自己幻想的吗？自己怎么真的对白婷婷直接下手了呢？ 我，你还解释个屁呀！小凤、徐大龙，把他给绑了。 陆正和说道：“ 我真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哎，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是啊，晶晶，你还和他走那么近，以后要离他远一点。 赵明月小声地说道。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大家都没想到会如此。许大龙跟小峰将明聪给绑在了柱子旁后，刚才还在讨论下一个踩点目标的众人没心情了，气氛奇怪的不能再奇怪了。大概到了夜里，疲惫的众人正要睡去，教堂之外却传来了脚步声。 别紧张，是我。 教堂外传回了莫凡的声音。门打开，莫凡带着往日那散漫的笑容走了进来，目光不自觉地扫过了几个自己比较关心的人。谁知还没等莫凡反应过来，白婷婷突然从坐着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小跑到了莫凡的身边，好像受了什么天大委屈似的，一头栽到莫凡的怀里了。大家都看愣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白婷婷很喜欢和莫凡走在一起，据说是莫凡曾经救过白婷婷的性命，可貌似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关系吧。还是说白婷婷其实也被吓坏了，下意识的觉得莫凡是可以安慰他的人。 那个发生什么事了吗？啊， 莫凡也有些不知所措了，本以为是谁出事了，可仔细一看，大家都好好的活着呢。 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白婷婷眼圈有些红红的，整个人楚楚可怜，仿佛只有莫凡是他能够信赖的。 这个好。 莫凡急忙答应了下来。美女投怀送抱那是好事，可这样突如其来的撞上来，让莫凡还是感觉到几分说不出的奇怪。自己和白婷婷的关系没到这种程度吧？ 那个说要自己独立完成勘测的人回来了啊，怎么样，收获如何？ 廖明轩阴阳怪气地说道。莫凡安抚了白婷婷一会儿，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两个已经变成绿色的勘测器，将它们抛给了负责保管这些的穆凝雪。 两个勘测点？ 穆凝雪有些意外地说道。 切，可能吗？ 好像真是完成了。我靠，莫凡，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完成一个勘测点都差点全军覆没了。 彭亮一惊一乍地叫了起来。嗨，山人自有妙计呗。莫凡故作神秘的一笑。 一定是那两个勘测点正好没有什么妖魔。 沈明笑说道。罗宋马上附和地点起头来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 自己废物就不要觉得别人也和你一样废。莫凡毫不客气地说道。廖明轩脸上一抽，声音寒了起来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一群废物了？别以为你天生双气就很了不起，我告诉你莫凡，你无非就是一个运气比一般人好上很多的废渣，但运气的东西不会一直都有，总有一天 你根本什么都不是。 莫凡抬起了眼皮，半惊讶半恼笑地看着廖明轩。廖明轩这些时间以来对自己的不满终于一口气吐了出来了。问题是，这个不长脑子的家伙难道不明白自己那份赤裸裸的嫉妒之心已经暴露无遗了吗？想打架，随时奉陪，别在那儿只知道狗叫似的。莫凡说道。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廖明轩也怒了，俩人一下子火药味浓烈，众人都是始料未及的。木奴娇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走到莫凡身边，拉着他说道。 你别那么大火气，完成任务要紧，有什么问题回去再解决。 木奴娇这一声劝，却是一下子把廖明轩彻底激怒了。凭什么这些女人都对莫凡很亲近的样子呢？就连穆宁雪这样的冰山美人也好像跟这个家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呢。就这样一个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市井气息的小瘪三，就因为运气好，拥有比较过人的天赋，自以为天下第一，廖明轩算是受够这种人了。 走，我们到外面，谁输了就直接滚回学校去。 廖明轩怒不可止地说道。奉陪到底。莫凡就是不喜欢贱人和小人，给他压惯的啊，反正打残了有白婷婷给疗伤呢。 你们闹够了没有？ 陆正和高声地喝道，他的声音一下子在教堂里回荡了起来。陆正和已经走到廖明轩的身边了，把他拉了回去。廖明轩却直接甩开了陆正和，指着陆正和骂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这里的老大吗？你是队长吗？对谁都指手画脚。有一个军统大哥很了不起吗？成天在那里一副帝都学府就你厉害的样子，我跟谁厮斗你管得着吗？在穆宁雪面前跟哈巴狗一样的讨好，对我们这些人就趾高气扬大哥做派。 这番话说的所有人一片的唏嘘，陆正和更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他就是来劝架的，谁知道廖明轩跟疯了似的，连自己也直接给骂了。况且最后那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了，让陆正和难堪到了极点。 你是不是也疯了？信不信我把你也绑了？ 陆正和恼羞成怒地说道。 绑啊，明聪还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直接霸王硬上弓，你陆正和呢？在穆宁雪面前连屁都不敢放，你们陆军大师家什么时候出了你这样一个孬种？ 廖明轩面红耳赤地骂道。陆正和被骂的都有些傻眼了，不由得看了一眼自己确实非常非常喜欢的穆宁雪。穆宁雪面无表情，只是眼中透出了几分对廖明轩的厌恶。以前就觉得廖明轩挺心胸狭窄的。 许大龙、小峰，他也疯了，绑起来吧。 陆正和说道。 你们两个怎么就这么听话，这么愿意给他当狗使唤？ 廖明轩说道。许大龙跟小峰两个人都他妈无语了，这也能躺枪？嘿，不管怎么样，廖明轩的情绪确实有些暴走的样子，大家还是把他给绑了，然后用布条堵上了他的嘴，不让他说那些戳人脊梁骨的话。 到底怎么回事啊？明聪突然间对白婷婷动粗，廖明轩直接和陆正和撕逼。 彭亮坐在火堆旁边，缩着脖子小声说道。 不知道，估计几次生命危险，大家心里的压力都很大，于是心底的真实想法就发泄了出来。 赵满言说道。 任务是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哎，历练都没完成，我们入主校区所得到的资源也会减少了。 之前大家还会围在篝火旁边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或者听彭亮那个逗比来讲一些无聊的冷笑话，可现在有一种各自为营的感觉了。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人围在一起，分成了好几个小团体。莫凡和赵满言是一起厮混的，赵满言挑着眉毛询问莫凡什么时候把白婷婷搞到手的。莫凡自己也莫名其妙了，刚聊没几句，穆宁雪冷若冰霜地走了过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他看了一眼赵满言，又看了一眼莫凡。赵满言也是识趣的人，笑哈哈地说道。 哼，你们聊，我去看看宋霞的伤势。 莫凡有些疑惑，不解地看着穆宁雪。穆宁雪确实长得好看，那张精致绝美的容颜百看不厌， 再加上其特殊的银白色雪发飘散着，惊艳的令人只能够用美如画来称赞。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37章。 你发现什么了吗？ 慕凝雪先开口了，眼神里边带着几分思考的睿智。发现什么？莫凡一头雾水地说道。 不对劲。 慕凝雪说道。还好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明从骨子里面好色，压力所致便释放了出来。廖明轩为人狭窄，就见不得别人好，他实话实说了而已。莫凡将双手枕在了脑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有一个人不正常。 慕凝雪说道。啊，有吗？ 白婷婷。你和他应该没有发展到那种关系，他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抱着你。我感觉他没那么脆弱。 慕凝雪继续说道。他暗恋我很久了，正常吧，嘿嘿。你当初不也是明明还好好的，突然跟我说要和我一起离家出走吗？莫凡笑呵呵地说道。 那时候不懂事。 慕凝雪淡淡地说道。可我答应了。 对不起。 慕凝雪的神情暗淡了几分，他知道这件事给莫凡家庭带来了很严重的打击。呵，不用和我说对不起，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要离开穆家，我一样会答应的。莫凡笑了笑，笑容里并没有太多凌乱复杂的东西。 我们都成年了，别开这种玩笑。 慕凝雪没有什么反应，神情一如既往的一样，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令他对待一切都这样冷冰冰的。我没有开玩笑，当年你因为想逃离家族的管束要我帮你，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莫凡看着他那双冰水之眸说道。因为你在我心里就像城堡里美丽又神秘的公主，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像童话故事里一样携着公主出逃的。本来我以为我们在出逃的路上会发生很多事情，谁知道才施行了没多久就被抓回去了。慕凝雪沉着着没有说话，许久他才开口道。 你很奇怪，跟他们一样。 其实我也觉得。莫凡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任何改变过，分不清他是在调侃还是在认真地述说。 那就没有必要说这些东西。 慕凝雪更关心的是现在他们遇到的诡异状况。可我答应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完的。 有意思吗？你自己都知道那跟童话故事一样幼稚。现在的穆家不是以前的穆家，你别自讨苦吃了。更何况我对你没什么兴趣了。 慕凝雪很直白地说道。都多少年的事情了，慕凝雪专心修炼早已经将年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对莫凡更多的是一种年少犯错的愧疚，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他不希望莫凡误会。嘿，那你还没发现我隐藏在松松散散外表下的人格魅力呢？莫凡一脸无耻地说道。 你很奇怪，真的。不过这或许是你心里想说的话，那我也给你一个回答。他们已经给我安排了未婚夫，虽然我对他没有一丁点感觉，但其实爱情在我心里并没有那么至高无上的。所以你也别相信我是听从家族的安排迫不得已参与世家联姻，苦衷不苦衷的了，我只是无所谓。 慕凝雪说道。这番话刚说出口，连慕凝雪自己也感觉怪异，因为往常他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内心，但仔细一想就当是让莫凡死心吧。他天生双系，前途不可限量，没有必要因为年少的那点执念就去跟那么庞大的势力对抗。 莫凡听得不由得吧唧的一下嘴，就穆宁雪这心态，不修炼一些绝情的功法，都愧对于你这轻视容颜和不可亵玩的气质。不过也蛮好的，很直白。古时候的红颜祸水不都这样吗？谁是君王谁祸芳心。莫凡觉得自己一下子又有很高的人生奋斗目标了。说实在的，他对穆宁雪就是初恋的感觉。要说现在能不能放下，答案肯定是能。问题是干嘛要放下呢？一个人努力奋斗，拥有更强大的实力、金钱、权力，是为了获得更多选择的权利，不需要因为吃饭钱而被人跟孙子一样的使来换去的，也不需要遇到喜欢的人还在纠结要不要放弃眼前的工作奔赴到他所在的城市，不需要没能力得到便强行割舍爱不释手的东西之后自我宽慰自己其实没那么喜欢。穆宁雪跟别人有婚约又能怎么样？有了足够的实力，你可以选择抢还是不抢啊，而不是被迫放下，独自躲在角落里面哀伤。反正某人说了，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与原本安排好的过一生，和被人抢走过一生，没什么差别呀。做男人就该霸道总裁一点，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是好蛤蟆，何况自己不是癞蛤蟆，是如此的玉树临风啊。一整夜教堂里的气氛怪异至极，就在莫凡打算将内心这豪情壮志的执念埋入到心底深处的时候，他脖子上的坠子出现了一道浅浅的涟漪，这涟漪很轻微很轻微，荡漾到莫凡的脑海当中。涟漪拥有非常奇异的精神魔力，竟然一下子让莫凡刚才的豪情万丈冷却下去了，感觉自己直接浸泡在冷水当中了，更有一种莫名张扬的状态清醒过来。他眼睛恢复了清澈，黑色的眸子变得干净无比，他看着穆宁雪清灵美丽的背影，似乎自己的执念让他没法继续跟自己聊下去。宁雪，等等！莫凡叫住了穆宁雪。穆宁雪回头看了他一眼，发现莫凡跟刚才自大张狂的样子判若两人，反倒是一副刚刚噩梦惊醒的样子。 你还想说什么？ 穆宁雪也不确定，只是问道。真的有古怪，莫凡沉着声音认真道。穆宁雪发现莫凡似乎理智起来了，于是点点头开口道， 看来刚才你也和他们一样了。 先别说这些了，应该是某种心灵蛊惑，我脖子上带着一个凝神魔气，刚才凝神魔气自己释放出了精神涟漪，守护住了我的心神，我才从那种奇怪的状态中醒过来的。莫凡无比严肃地说道。穆宁雪的神情凝重，他也在猜测有关心灵类的魔障，既然莫凡的凝神魔气都起反应了，这就表明确实大家中了某种心灵的蛊惑。 明聪会对白婷婷动粗，想来是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白婷婷，还有很邪恶的念头，然后蛊惑之下就付出行动。廖明轩嫉妒你，然后又对陆振和不满，所以怒话连篇。白婷婷对你有好感，受到惊吓之后，于是下意识对你产生了依赖。刚才你……总之，你自己知道。 穆宁雪说道。莫凡那个尴尬呀，自己藏在心中那么多年的事就这样被暴露了，明明装了很无所谓很洒脱的样子。哎呀算了，不管了，先解决当下这个棘手的问题吧。最先出问题的是明聪吧，我去问一下白婷婷，明聪去哪儿了？莫凡说道。莫凡走向白婷婷，而白婷婷的眼睛盯着穆宁雪，带着些不带掩饰的敌意，看来在白婷婷心中还是有些排斥穆宁雪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就不太清楚了。莫凡走到白婷婷旁边了，将凝神魔气抽了出来放在她的手掌心上，特殊的涟漪再一次荡漾开，白婷婷身子不由得一颤，瞳孔重新有了焦距之后，眼睛一下子清澈明亮了很多。估计想到自己之前的行为，白婷婷脸颊一下子红透了，都有些不敢去看莫凡的眼睛了。 没事没事，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就是想问问你，明聪有去过哪里吗？按理说这个教堂几乎是密封的，也没有任何妖魔的迹象啊。 莫凡问道。 我让他去打水， 他应该是去了不远处的池子。 白婷婷红着脸颊说道，好，我去那里看看，你注意用意念守护住自己的心神，那东西悄无声息地把人给蛊惑了，似乎会放大人的情绪，莫凡说道。 嗯， 白婷婷点着头。莫凡跟穆凝雪交代了一句，因为暂时搞不清楚多少人被蛊惑了，莫凡就没有说破这件事儿。 我是穆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8章，凝神魔气最多是守护住穆凡自己的心神，帮白婷婷弄清醒过来，主要是白婷婷中毒不算太深，像廖明轩跟明聪这俩家伙多半是唤醒不过来了，还是继续绑着吧。莫凡假装自己出去巡逻，于是按照白婷婷说的出去找那个水池了。第一个发作的是明聪，而明聪除了去打过水便没再走出过教堂，一切的祸端肯定就是那个水池了。整个荒城陷入到了午夜的沉寂和恐怖气氛中，远处若有若无的心悸叫声总是让人更加的心神不安，不知道是什么怪物夜里边出没觅食。星光凄冷，照出这片荒寂的城区凌乱的轮廓。莫凡胆子也是特别的大，一般人在这午夜真不敢贸然地走出相对安全的教堂。暗影系让莫凡具备了一定的夜视能力，他很快找到了明聪打过水的水池。莫凡并没有直接走过去，而是在附近巡查了一番。刚走到一片泽洼的时候，一堆森然的白骨出现了，凌乱的根本分不清是什么生物。骸骨就是骸骨，这玩意儿莫凡见多了，可是当他拨开前面那片荒草之后，赫然发现成片成片的白骨就铺在前面，白骨森森的，却从莫凡脚边一直铺出了50米，再加上这片地形正好有那么一点凹陷，赫然是一座白骨的泥坑。星光冰冷，这骸骨触目惊心的，根本数不清多少具了。问题是这一片地带明明看上去没有一点危险呢，为什么到处都是这些骨头呢？莫凡又继续往前探寻着，很不巧的是就在这片藏着骸骨的荒草丛前有几只生物，它们明显是在战斗，正在疯狂地撕咬对方的身体。走近看了之后，原来是几只独眼魔狼。这几只独眼魔狼不知什么原因仿佛有着巨大的仇恨，每一口咬下去都是冲着要害，鲜血淋漓的，在黑夜中依旧格外的醒目。 啊，好奇怪啊，独眼魔狼是群居生物，没有理由相互残杀呀。 莫凡躲在一边就那样看着这几只独眼魔狼有些发狂的举动。不知过了多久，其中有几只独眼魔狼已经被同伴给咬死了，最后活下来的那一只浑身是伤倒在草丛上，绿色的草丛都是鲜血，空气当中也弥漫着这一股死亡的味道。莫凡满心的疑惑，又看了一眼不远处那带着一股子诡异的水池。不行，这里太古怪了，最好带大家离开。那些遍地的白骨还有自相残杀的独眼魔狼，想必这里一定有着某种魔杖在操控着生物的心神。莫凡不敢探入太深了，天知道水池里面藏着什么级别的怪物，能够收集那么多的骸骨的生物绝对不是什么善类。转身回到教堂之处，突然间莫凡发现教堂里有强大的魔法能量在波动，火光，一大片的火光。返回到教堂之时，映入眼帘竟然是一片刺目的红色，刚才还安宁地沉寂在整个荒城当中的教堂，不知什么时候被一片火光给笼罩了。几个人影散落在周围，有星轨划过，也有星图凝聚。莫凡呆住了，不知道自己离开教堂之后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不敢有半点犹豫，身体化为了一团黑色的影子，迅速地遁入到了昏暗当中，快速地朝着教堂的方向移动着。教堂燃烧了起来，火光照得周围一片的通明。 莫凡刚刚赶到就看到白婷婷跟彭亮两个人正扶着虚弱无比的宋霞，一副劫后余生的模样。在教堂的另外一侧，莫凡看到木奴娇跟罗宋大战了起来，俩人直接动用了终结魔法，从气势上来看丝毫不给对方一点生存的余地。木奴娇怎么可能跟罗宋动手呢？难不成罗宋也向木奴娇做了猥亵之事吗？这就没法饶恕了。死胖子，你竟敢动我的娇娇，我灭了你！莫凡大怒，手中已经有火焰在燃烧了。 妈的，是他先对我出手的，莫凡你他妈别恩将仇报！ 罗宋吓坏了，本来罗宋就不怎么是木奴娇的对手，魔具都已经使用了，要是莫凡再出手，他真的要死在这儿了。这些人都他娘的疯了，对自己人下手，而且都是往死里轰啊！莫凡仔细看了一番，才注意到木奴娇眉心位置有一抹猩红，就像是血管当中透出来的颜色，这使得一向娴雅端庄的木奴娇变得几分妖异了，算是别有一番魅力。啊，娇娇也中招了，该死，之前还是放大情绪，怎么一下就变成相互厮杀了，跟刚才那几头独眼魔狼一样。莫凡心中暗暗惊骇着，对木奴娇出手肯定不行啊，伤着他这心疼的是自己啊。罗胖子，你坚持住，尽量牵制，但别伤到他，我会尽快找到让大家发疯的罪魁祸首。莫凡跟罗宋说道。罗宋都快哭了，什么叫自己不要伤到他呢？现在是他马上要被木奴娇给打残了好不好啊。莫凡这身影一顿，神不知鬼不觉地飘到了教堂的另外一个方向。很快莫凡看到了赵满言跟郑冰晓两个人正在被沈明孝、晶晶和赵明月三个人围攻。郑冰晓身边出现了一头身躯有三层楼之高的惊人岩石巨魔，这岩石巨魔力量无比惊人，一拳能够轰起十几米高的土浪。没想到郑冰晓这家伙如此的深藏不露，已经拥有了一只战将级的契约兽巨龙将，挥舞着孔武有力的双臂，用巨臂来抵挡赵明月的火系终结魔法。那么庞大能量的猎拳轰在巨龙将身上，巨龙将也不过是身子往后晃了一晃，完全承受了下来。 好强的生物啊， 莫凡暗暗地说道。 莫凡，别告诉我你小子也疯了。 就在这时候，赵满言高声朝莫凡这里喊了一句。我没被蛊惑，莫凡急忙说道。赵满言、郑冰晓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莫凡这变态要是被反叛了，没有三四个人估计无法制服他，那雷火双灵种不是闹着玩的。 你赶紧想办法让他们恢复正常啊，不然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们。 赵满言说道。我只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可以控制心灵的怪物，本来想回来告诉你们尽快离开的，谁知道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莫凡对赵满言说道。 那你就去把那个家伙给杀了呀，一切精神类心理类的状况只要解决掉那个主脑，大家就会恢复原状。 赵满言骂道。往常的莫凡都是杀伐非常果断，怎么今天就不开窍了呢？赵满言就纳闷了。 行，我来牵制住被控制的人，你去把那个作祟的生物给杀掉。 莫凡说道。赵满言当即无语了。莫凡不太想去，原因很简单，一个能够在这一方称霸并且留下那么一地骸骨的生物，那绝对是不好惹的。其他人死活莫凡可不爱去管，虽然木奴娇也中邪了，但自己直接把他打昏再带走，早点离开这儿是最好的。就在莫凡考虑着如何撤离的时候，不远处一个轻灵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往这儿飘过来。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一头银色的长发在风中肆意地飞舞着。 跟我走。 穆宁雪直接利用风鬼飘到莫凡的面前，然后直接抓住莫凡的手腕。 去做什么？慢点慢点，前面有泥潭。 莫凡怪叫了起来，说白了就是不想去。被穆宁雪生生的拖走，莫凡别提有多不情愿了。可见那水池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便知道这水池里的怪物今天是非杀不可了。正思考这水池里究竟会钻出什么怪物的时候，莫凡突然间发现穆宁雪的眉黛之间有一抹妖冶的红色，这使得冰霜圣洁的她看上去竟然邪魅妩媚，看得莫凡一阵怦然的心动。不对，怦然心动个屁呀，穆宁雪的心神也失守了。可是也不对呀， 其他心神失守的人都在相互厮杀，仿佛是将内心堆积已久的怨气彻彻底底的释放出来，有仇报仇，有恨还恨。穆宁雪同样是精神被蛊惑了，为什么他是拉着自己直接杀到这儿呢？他是完全被控制住了，故意想将自己送给水池里的怪物吃，还是他内心的某种情绪被放大，心里边只有更加坚定的杀伐呢？ 寒冰冰管覆盖， 穆宁雪二话不说，面对那片诡异的水池便直接施展出了冰系的魔法，从他的眼睛里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冰冷的杀意了。他确实被蛊惑了，可是他的情绪竟然就是将这个祸害人的怪物给斩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39章，莫凡脖子上还有凝尘项链，这可以让他长时间不受蛊惑。眼下穆宁雪执念变成了杀妖，这一下他不得不奉陪到底了。这个女人也是奇葩呀，别人被蛊惑了，要么都是撕逼，再升级到直接厮杀，无论是恐惧、愤怒、嫉妒还是欲念，那群人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相互厮杀的理由。结果穆宁雪并没有，被放大的只有内心果决的杀意。冰腕迅速地覆盖着这片水池，穆宁雪是要用她的寒冰把这水池给彻底冻成冰块。藏在水池下面的生物在面对这样的冰寒，断然没可能还镇定得住。莫凡便静静地等候在旁边，心里边已经有了准备了。假如跑出来的是一只跟尾部魔差不多的东西，自己会第一时间把穆宁雪给打晕的，再去敲晕木奴娇，叫上白婷婷、赵满岩立刻开溜。这不是有骨气没骨气的事儿，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莫凡并不觉得以现在自己的实力，什么妖魔鬼怪都可以对付，打不过就必须得跑啊。咯吱咯吱的声音响起来了，池子上冰霜覆盖着，表面几乎被冻结了，可以看到上面反射出来的星光寒芒。水里边有一些生物，可以看到冰要将整个水池给封住之时，有很多小小的蜘蛛模样的却眼睛斜异的小东西从里边窜了出来，看似人畜无害的往周围的荒草当中逃窜着。可是还没过一会儿，莫凡就发现其中有几只水蜘蛛悄无声息地爬到自己附近，竟然顺着裤管往上爬。莫凡一开始没察觉到，因为这些水蜘蛛非常的小，再加上身法又格外的灵巧，平日里在这附近走动根本不会察觉到他们是不是爬到人的身上了。幸好脖子上的凝神项链发出了一道涟漪，挽救了自己。难不成明宗到这里打水就是被这水蜘蛛给蛊惑了？莫凡心中想着，一定就是这些小东西了，否则凝神项链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啊。如果自己被蛊惑的话，自己的念头是逃走，被放大之后估计就自己一个人跑路了，管都不会去管任何人的，亦或者把廖明轩这个小人给宰了，瞧着就他娘的烦。嘣的一声，莫凡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水池里边突然发出了巨响，那些凝结在水池当中的冰霜都被震得碎裂了，化作了满天的冰晶，在天空中飞洒着，被冻得冰寒的水也拍起了一层白色的大浪，大浪涌到周围，把周围一片荒地都给淹了。更惊人的是，不知多少像之前那样的水蜘蛛密密麻麻地在有水的地方跳动着，吓得正在四处逃散着。水浪当中，一个狰狞无比的黑色大脑袋露了出来，那一排排眼睛正在绽放着邪异的红光，有的在盯着莫凡，有的则在看着穆宁雪。这是一个蜘蛛脑袋，足足有半个房间那么大，眼睛密集的在脑袋与脸之间，脸上看上去像是怪异的脸谱，扭曲着各种凌乱的肉纹，其躯体主要以脑袋组成，身子却是明显小了好多，但最为醒目的还是那獠毛密密麻麻分布的如刃的长腿。那哪里是腿啊，分明是八只可以轻易刺穿生物胸膛的利刃，蛛族生物。 这一类生物以邪异和冷血著称，捕食的手段往往是千奇百怪，出人意料的。它擅长各种陷阱、诅咒、毒攻、蛊惑这种令很多生物都防不胜防的技能。不用说了，这一定就是蛊惑型的诸族妖魔。也不知道这蛊惑诸族究竟在这儿蛰伏了多少年，吃了多少生物，已经修炼成这么一个惊人的体型。要知道，很多擅长这些妖异本领的生物，他们往往本身战斗力就不是特别强的。莫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正好闻到了这只蛊惑魔蛛散发出的一种异样的气体，还好没有强得太离谱，可以打。吉星狼已经回去休息了，有吉星狼在的话，对付这只蛊惑魔蛛会自如很多，眼下也只能靠自己了。即便是战将级生物也明显有实力差距，像之前遇到的诅咒触妖、鳞皮母妖、三眼魔狼这些，他们应该是战将级里边属于中规中矩的，实力算不上非常突出。而尾部魔那种也是战将级，其实力却远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应对的，属于战将级当中极强的存在。眼前这个蛊惑魔蛛，从气息上来判断，他的实力应该是在之前那三种普通战将级的生物之上，但是远没有强到尾部魔那个程度。莫凡自己有凝神项链，心神能够守住，慕宁雪执念在杀，守不守心神都无所谓了。没有了蛊惑之力，这只战将级的蛊惑魔蛛想必就没有那么难对付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他干掉。天知道正在相互厮杀的那些人最后会不会落得跟那些独眼魔狼一个下场呢？撕拉的一声，蛊惑魔蛛恼怒地挥舞着前肢，那完全就是锋利的利刃，左右交错地劈了下来。他隔着莫凡和慕宁雪有30米，这样的距离按理说他应该无法够着莫凡和慕宁雪，谁知道这蛊惑魔蛛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劈下来的前肢化作了两道破空的利刃，带着旋转的气流分别朝着莫凡和慕宁雪切去。莫凡吓得赶紧往旁边翻滚，脖子更是往下狠狠的一缩，霎时一股凉意从上面传来了。抬起头来之时，就看到那面孤立在草丛中的墙面整整齐齐的被切开了，正在缓缓地滑落，然后轰倒。好锋利的进攻，莫凡本以为这种靠着陷阱捕食的生物自身并不会强大到哪儿去，谁知道这利刃一扫过来，差点没把他脑袋给斩下来。再看慕宁雪那边，他利用冰锁在自己面前缠成了一道防御，可那坚固的冰锁也被生生地斩成两段了，不再受控制地散落在一地。慕宁雪的冰锁相当于直接被破了，接下来他能够使用的手段就只有风系了。他利用风轨迅速地飘影到更远的距离，开始排列起了风系的星图。狂风缠绕着他飞舞，吹起了薄薄的衣襟，勾勒出了曲线惊人的身段，银色的长发艳丽地飞舞着，再加上眉黛间那一抹妖异的猩红，眼眸的杀意已绝，整个人化成了风暴女灵，一举一动都将伴随着风带来的灾难。灵级的风种显得更加暴虐，随着慕宁雪的控制化作了一场足以将百米范围区域之内一同笼括进来的毁灭风卷。风盘天罗迅速成型了，从最初的一阵阵凌乱的气流，到几秒钟之后的封闭庞然大雾，蛊惑蜘蛛在风眼当中正发出一声声尖锐的叫声，那前爪不停地攻击着一点点紧缩的封闭。终于封闭完全收拢了，蛊惑蜘蛛却深深地将八只腿扎入到地面很深很深的地方，强行顶着这足以将一栋房屋拔地而起的风盘之威。又听到呼呼的声音，蛊惑蜘蛛的抓地力惊人的强，它半趴着身躯，任凭慕宁雪的风盘天罗撕扯着。风盘天罗的持续时间在中阶魔法中算是久的了，可蛊惑蜘蛛除了身躯有一些浮动之外，始终没有被抛到空中。慕宁雪看到这一幕之后，眉黛紧锁了起来，这比一般的战将级生物可强多了。第二级的风盘再加上零级风种，这是很多战将级生物都无法承受的毁灭力。 莫凡，你来。 慕宁雪知道自己魔法毁灭力还不够，立刻跟莫凡说道，你牵制好他，他的速度应该也不慢。莫凡说道， 嗯。 风系是大面积的席卷技能，和火系雷系比起来终究没那么直接，从蛊惑蛛丝那丝毫未损的模样便可以知道了。眉眼猎拳地煞，莫凡直接上大绝了，将火系的威能涌到了一个最极点，然后一口气将狂躁的眉眼烈焰一拳给轰了出去。死亡烈焰在蛊惑蜘蛛趴着的位置豁然绽放了，触目惊心的烈焰火蛇迅速地把那片区域给吞没了，滚滚的熔岩巨柱喷涌着，地煞也算是大面积的毁灭魔法了。可惜它的涌出有很明显的元素躁动，蛊惑蜘蛛的感知能力是相当的强，在察觉到地表出现一股滚烫之力的时候，身体突然一下沉。地煞涌出的一瞬间，这只蛊惑蜘蛛弹跳而起，一下子跃起了有十几米的高度。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厚重体型的生物竟然有这么惊人的弹跳力，喷涌起来的地煞唯有一些熔浆溅洒在这灰黑色满是绒毛的身上，不痛也不痒。啊，你得冻住它！莫凡感到蛊惑蜘蛛是往自己这儿跳过来，他赶紧撤到了更远的距离。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40章。谁知道蛊惑魔蛛不依不饶的，它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也是快得出奇，八只脚捣弄的频率也非常快，地上的泥土被它扎拔的溅起了一层土浪，这速度都快赶上鳞皮母妖了。鳞皮母妖好歹就一个人形那么大小啊，可是这蛊惑魔蛛完完全全到达了蓝翔挖掘机的级别。当这样一个凶猛的怪物以惊人的爆发速度冲过来的时候，估计连一座小石头山都会被狠狠地撞个粉碎，更别说一个大活人了。莫凡没敢使用明离盾，他记得在学校无聊用手机刷微博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熊孩子为了实验手机壳的硬度，于是用手机壳包裹住手机，拿锤子一砸，几下轰下去，果然手机壳完好无损，翻开一看，新买的手机却裂碎了。此时的情况也一样，明离盾估计是没什么事儿。莫凡也坚信这1000多万买来的东西质量绝对是上乘的，可是那震荡过来的力量足以让自己粉身碎骨，这绝不是闹着玩的。血兽靴，莫凡使用了另外一件魔具，血色的华光泛着奇异的光泽，宛如有实际形态一般覆盖在莫凡的双腿上。血兽靴的光芒释放，跟莫凡腿部的血脉相连，然后注入一股极强的野兽力量，让莫凡感觉自己下身充满着无穷无尽的蛮力。蛊惑蜘蛛狂虐地冲了过去，什么土丘、断墙和树木都被它铲平了，其八肢又无比的锋利，所过之处就没有完整的物体，纷纷碎成了无数块。莫凡不敢轻视，他急速跑向身后隆起的那片区域，刚到废墟那儿，蛊惑蜘蛛就冲了过来。莫凡重重地在砖墙上一蹬，跃到了蛊惑蜘蛛的头顶上。再吃我一拳！后翻在空中的莫凡短短的时间完成了中阶火系魔法，浑身赫然烧红了，身体倒垂着，脑袋直下10米左右的位置正是那头蛊惑魔蛛狰狞无比的脑袋，那一排排的眼睛还特意的仰望锁定着莫凡。蛊惑蜘蛛正要举起前肢往头顶上扫去，可莫凡的拳头更先的落下了。眉眼猎拳轰天，拳头从空中狠狠的轰下来了，巨大的烈焰直接灌向了蛊惑魔蛛的头顶。这一次蛊惑魔蛛根本没机会闪躲，可谓是天灵盖上被莫凡的猎拳狠狠的轰了一个满额。猎拳除了拥有高温焚烧之外，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莫凡自己都被这后坐力给震得更远更高的地方了，而下方的蛊惑魔蛛像是被压扁了一般，在巨大的烈焰当中深深地轰陷到烧焦的大空中。 滚烫的焚烧之焰烤着了他的全身。穆凝雪站在不远处，红唇不由得张开了一些。这个莫凡胆子也太大了，一般的魔法师可不敢这样释放终结魔法。不过这足以证明莫凡绝对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了，身法如此的灵活不说，对魔法的掌握更是无比自如的程度了。很多魔法师到现在描画星图都还要站在原地跟木桩一样，对付一些奴仆级估计有威慑力，面对战将级的生物那就不知道该死几遍了。莫凡这一拳威力可不小，纵然皮糙肉厚的蛊惑蜘蛛好半天没有从那焚烧的小陨石坑当中爬出来。穆宁雪自然不会相信这蛊惑魔蛛被莫凡一拳给轰死了，趁着他受伤之际，穆宁雪又一次施展出了风系的终结魔法。冰系跟火系会产生一些冲突，穆宁雪营造的风盘却可以将莫凡残留在那里的烈火都给卷起来。风盘天罗再一次出现了，直径近百米的封闭开始迅速的缩紧，地表上那些猎犬的余焰全都被吸入到这旋转的飓风当中。顷刻间，整个风盘天罗的风之壁障彻底变得火红火红了，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个风系魔法，而是化作了触目惊心的火焰飓风。炙热的烈焰随着躁动的狂风没有熄灭的迹象，反倒是更加的旺盛了。莫凡看到穆宁雪在利用自己的火焰加强风系魔法，于是双手半握，从掌心间燃起了两团火姿之焰。粉骨火姿被莫凡抛出了，在黑夜里划过明亮的弧线之后，一下子撞入了正在快速紧缩的风盘天罗当中。 继续， 穆宁雪对莫凡说道。莫凡已经把初阶魔法运用得相当娴熟了，那边双火姿刚刚融入到了狂躁的火龙卷当中，这边双掌又分别燃起了火姿粉骨，再次朝着风盘天罗抛去。莫凡要趁着这个风系魔法一直持续的时候将它燃得更加旺盛，这样才能够对蛊惑魔蛛造成足够多的伤害。星轨一道接着一道，莫凡以前并没有试过这样高频率的释放火姿，看着不断从自己面前划过的火焰弧线，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火法机关枪。就这持续轰在一个点上，其威力都不会逊色于一个中阶魔法了。当然了，莫凡没有直接使用猎拳，那是因为猎拳的冲击力会破坏穆宁雪的风系魔法，火姿的威力则刚刚好会被卷入。终于风盘天罗彻底缩减了，风眼消失了，最中央的蛊惑魔蛛依然想用爪子来稳固身形，然而这风盘不仅有风爪的撕裂拉扯旋转，更有火焰的灼烧焚骨，对喜欢待在水中的蛊惑魔蛛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又听到了呼呼的风声，这风骤然加强了，蛊惑魔蛛的八条腿被生生的从土里面拔了出来，半个房间大小的丑陋身体缓慢的被卷到了空中，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极限了。 穆静雪脸色有些苍白了，他的风盘天罗最多只能够坚持到现在，可惜蛊惑魔蛛才飞了不到十米，这样摔下来没法对他造成足够的撞击力。 没事，放他下来， 莫凡说道。穆宁雪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风盘天罗也随着他的调息开始迅速消散了。蛊惑魔蛛落下来，八只脚先落地了，得到了很好的缓冲的他基本上没受什么伤。他那一排排邪恶的瞳孔一下子都转了起来，恼羞成怒地朝穆宁雪发出了尖叫声，噗噗的声音响起了。突然蛊惑魔蛛张开了掩藏在脸部位的嘴，嘴并不大，却有尖锐的毒牙，他朝着外面吐着什么东西。一开始莫凡没看清，直到快飞到穆宁雪身边的时候才看到那是毒液，这毒液像是一场小雨一样密集地洒落在穆宁雪的周围。穆宁雪不得已只能开启魔具的保护了，那宛如花骨朵一样的金色圣光将其包裹在其中的花苞光盾，全身360度无死角的保护。莫凡在竞拍会上看过这种盾魔具，即便所有盾魔具都只能够抵挡一次攻击，可像穆宁雪这种全身都保护进去的堪称奢侈。毒雨洒落在花苞光盾上没什么特殊的反应， 只是像普通雨水一样顺着花苞光顿的湖面滴落，可在慕宁雪周身那一片沐浴到毒雨的区域，荒草一下子变成黑色了，泥土冒起了黑色的融化泡沫，一具前不久才死亡的独眼魔狼尸体更是在短短十几秒钟变成了尸水，留下的只有白色的骸骨。看到这毒液可怕的腐蚀能力，莫凡不禁想起之前看到铺成一片池子的白骨，莫非这蛊惑魔蛛是专门干让一些群体活动的活物自相残杀然后再过来收尾的勾当？一定是了，先让小蜘蛛蛊惑逐个击破，最后跳出来将这些半残的生物拖到他的领地，在那堆白骨餐桌上享受他的饕餮大餐。好狡猾的妖魔呀，要不是自己正好带着能够抵抗精神攻击并且凝聚心神的魔气，没准真就变成这里的白骨了。发现慕宁雪被一种奇异的魔法保护着之后，蛊惑蜘蛛马上放弃对他的进攻，一口毒液直接朝着莫凡这儿吐过。莫凡吓了一跳，他可没有慕宁雪那么土豪的有可以保护全身的顿魔菌，趁着血肉靴还有一些持续时间，莫凡撒腿就跑。和雨落而下的毒液赛跑，怎是一个刺激了得呢？发现自己终究无法完全跑出这片洒落下来的毒雨之后，莫凡索性化作了一团黑色的影子，迅速地沉入到这片黑暗当中。这里离慕宁雪已经很远了，莫凡相信他也看不到自己使用了暗影系技能。毒雨洒下，一切能够看到的东西都冒起了黑色的脓泡，正在迅速地被腐蚀掉。莫凡的脚边不巧沾了一滴，鞋子侧面瞬间被融穿了，还好他反应非常快把鞋给扔了，等到毒液到脚上的话，脚也会出现一个窟窿的。虽然治愈系魔法可以很快让伤势愈合，但是治愈魔法不是万能的，像这种有毒物质往往会阻挡治愈魔法的疗伤效果。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